是肉饮，是花饮，太常不闻有黄忠，怒气要发，一时三岁起，公阿妈为阿民镇守在长沙。自从归顺了皇叔爷的家，匹阿妈担得到，我去过了我家，战官多寨公，老大君职业不幸在公，老不上茶一茶，非是谋皇忠，夸大来，铁台包公手中那满满大肠，直红口，张相二郎果果夸儿子你栽荣，这两帮你立人有精神理有家，三次开工啊，求人家才与师爷